刚才呢，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我多事，因为呢当 Cindy 是读经的时候呢，我们站立、可能是他的心意来的。因为呢你看回旧约以斯拉的时候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当以斯拉一打开神的律法来到阅读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站立的。新约都是的。你看耶稣讲到呢，耶稣坐在这里的，大家呢其他那些群众呢站起身的。所以呢其实我应该坐在这里，大家起身先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Cindy 的身份，我都多试一下他，即是坐低这样。好，今天呢我们来到去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下一个礼拜呢就其实就是会去到最后尾的23、24章了。约书亚记大致上来讲呢，对不起，我没有拿那个 remote。不好意思，约书亚记大致上来讲是分开上下部分，1至12章是记载以色列人他怎样进入迦南，以及在迦南地里面是各场大大小小的征战。然后呢在第13至24章是记载12支派怎样来到是分迦南的土地，即是他们怎样是瓜分迦南这个的版图。上个星期我们是思想11章，而第12章呢是我们是没有去看的，我进入今天的第13章，因为第12章呢其实就是统计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各场战争那种的胜利。那个统计的或者是叫做胜利，以色列人并不是说要去夸耀自己的本事，而是说要让人来到去看得到在当中神的恩典和作为。不过时间关系，所以我们不去详细去看第12章。今天我看第13章，第13章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阶段，就是12支派怎样来到去划分迦南这个的地方。其实是13至24章，这里是有9章的圣经，这9章的圣经呢是非常的冗长，记载那些边界或者城邑那些的名字的、这些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很琐碎，我们呢甚至乎呢我们没有什么兴趣知道。这9章的圣经、对我们现代即今日的读者来讲，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性，它怎样分地没什么重要性，但对于以色列民族或者以色列整个的12支派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若果约书亚记是没有记载这几章的经文的时候，就会变得不完整，就会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让以色列民来到看得到耶和华神确实是兑现了他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这些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记载这些的章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重要，对当时的12支派来讲，那个分地让他们知道哪一些的地方是属于他们，以及他们居住的范围是哪一道。即用今天今日我们的字眼来看，就是说呢是这几章的圣经、由13章至21章这几章的圣经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不同支派他们那个的地契，他们那个的 land title。 正如今日在你家的里面，你拿张地契出来的时候，或者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重要，你张地契。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没什么，不关我事，没什么重要，是吧？除非你的地契改了我的名字。即是说呢，在这些的是叫做地契，在以色列人来说呢，很重要。来到十三章，约书亚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要记载，但那时候呢，其实约书亚已经 是年纪很大了。他将近，据统计，他由这个在这个出埃及，在迦南地都进入这个的是迦南打这个仗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加加埋埋他接近大概是一百岁。所以你看经文的时候，十三章一开始耶和华就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而另外一个跟他同一时期是被神所使用的另外一个仆人，就是或者他的拍档，是叫做加勒。加勒呢，当时来讲已经是85岁。两个人呢是同一个时期的，所以相差那个的年纪呢是不是太大。所以今日的题目呢，即我给了他的名字叫生命常青。生命常青呢，即是说其实那个生命的丰盛，那个的生命是不会褪色，是不会枯竭，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听下去呢，这个名字呢，生命常青，似乎是对我们当中的是中年人，又或者对我们的长者来到去讲。但其实当然不是，因为神的说话是跟所有人讲的，更加因为他朝君体也相同。有一日很快的，其实年轻那些跟我都差不多的了，时间会过得很快的。所以呢，这一章的圣经，十四章的圣经，其实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去听，让神的说话来到给我们在当中有那个的提醒。十三章一节，这里呢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即神呢，其实就我得即好老老实实的跟约书亚讲，你年纪老了，但有好多的地方，好多的地方仍然是未被征服。那个背景就是呢，当时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大致上已经攻取了整个迦南地那些重要的城市。另外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或者是小的城镇呢，就留返俾分地之后嗰十二支派，佢哋去进攻，佢哋去攻取。咁嗰啲嘅比较细小嘅一啲嘅地方，就係呢一度所讲啦，未得之地要留返十二支派嚟到去攻占。阿耶和华话，你年纪老迈了。年龄呢样嘢呢，有时都即几有趣嘅。我哋咧嗰啲係有陣時有嗰啲 BB 啊，或者我哋啲仔女咧有嗰啲叫 BB 咧，通常 BB 我哋咧係以嗰個嘅係幾多個月嚟到去形容佢。佢四個月大啦，佢十個月大啦，佢十四個月大啦。但係咧，當 BB 去到小朋友細路仔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係用嗰個嘅半年做單位。佢咧，是可能是七岁半啦，或者是呢佢九岁半啦，咁样㗎啦。咁到我哋而家呢，就梗係以年嚟做单位啦。我哋成人之后就以年嚟做单位㗎啦。譬如我哋好似如果我哋呢40岁零6个月，我哋唔会话我哋今年呢係40岁半。我哋唔会话40岁半㗎，係咪？我哋话点噶？我哋可能喺我啱啱40出头，又或者咧我41岁噶啦咁样样，又或者你58岁半嘅时候咧，可能你唔会话同人讲话我今年58岁半，乃系话咧我哋可能话到我都接近 六章嘢啦，我都接近咧登陆啦。嗱，嗰个年龄咧，好多时候就系以嗰个嘅有阵时嗰个嘅系表达咧，系嗰个岁数嗰个嘅阶段咧系有唔同嘅。年纪大就真系同以前咧系有一啲唔同嘅，可能约书亚都系年纪大咗同以前有啲唔同。我哥哥咧喺 Calgary 咧，佢以前咧。他是做在老人院那里做大厨的，即是大厨，是大厨。咁呢有时呢那些老人家呢啱啱食完饭半个钟之后，咁跟住呢有一些嘅屋企人探他。咁他就话呢，哎好惨啊，我呢老人院呢到而家都未有嘢食啊，咁样喎。啱啱食完半个钟啫，屋企人嚟探呢就话未食嘢喎，即係其實佢哋真係食咗，但係唔記得啊。咁但係咧，就屋企人嚟探嘅時候咧，就講翻出嚟嗱。咁所以咧，其實係即係不爭嘅事實，就係話咧，好多時候我哋年紀大咗咧，係嗰個記憶力咧係會衰退嘅。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特徵。咁另外咧，若果咧你發覺如果晚黑嘅時候，你有一啲嘅朋友，譬如八点钟、九点钟，佢俾电话你嘅时候，佢俾电话你咧，佢哎呀，你瞓咗未啊？哎呀，唔好意思吵醒你啦。嗱，如果咁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可能代表咧，你年纪咧都有翻咁上下啦。因为老人家咧就早睡早起啊嘛，啊咁啊八九点钟打俾你嘅时候咧，佢惊住真系吵醒你。啊，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可能嗰个嘅生活一啲嘅习惯咧，亦都因着嗰个嘅年纪系大嘅时候咧，又会改变。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咧？好多时候，譬如你食完饭之后，食完饭坐喺度睇电视咧，啊，以前冇嘅喎。喺年纪大咗咧，坐喺度食完饭坐喺度睇电视，睇睇下又会瞓着觉喎。乜扎醒咧？啊，已经九点钟、十点钟。啊，你后生嗰阵时候就～即打老虎都冇咁精神啊！年纪大咗就冇呢种咁嘅体力啊！真系系有呢一啲嘅唔同啊！约书亚年纪老迈啦，即系耶和华对佢讲，其实即系话耶和华对约书亚讲啊，有好多未得之地啊！即刻神系好老实嘅嚟到去同约书亚讲啊，以你嘅年纪。以你的年纪，我是不需要你好像之前那几章那十一章那样来到去冲锋陷阵南征北讨啊，不用你这样，但是你不要想着退休。即神呢其实就跟约书亚说的，即圣经没说，但是都在那个的经文有个暗示，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想着退休，因为呢仍然有很多未得之地啊，未得之地，你分配咗之后，然后就由佢哋嚟到去进攻。喺呢个分地过程当中，仍然你要做你嘅工作，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叫有好多未完之功，由你嚟到去补充，由你嚟到补上。啊，点样分配呢个迦南地咧？啊，咁由你嚟到去做呢一个嘅系管理。嗱，我可能讲翻少少嘅一啲嘅系历史背景，就系话咧，我哋知道十二支派当中，其实有两个半支派系我唔知有冇打着，唔知睇唔睇到啊？可能呢个图咧未必睇到，有两个半支派就系呢一个嘅系流便支派，系呢一个嘅加德同埋呢一个半个。马拿西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在这个的约旦河以东，即是说他们没有去到，即是没有过了这个的约旦河去到迦南，他们没有。因为呢这两个半支派，加德、流便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当看到约旦河东，看到这个地方，哇好富庶，看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绿草如茵，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更加就是适合耕种，在这里养妻活儿都不错都好。所以呢就向摩西来到请求，向他请求就是说让我们留在这个约旦河东的里面来到去生活，他们不想进入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而摩西因为不想是有冲突来到化解那个的矛盾，所以呢就答允，即是应允了这两个半支派呢，让他们留在约旦河东，但是要他们所有带兵器的男丁同他们一起先过河，同埋其他的九个半支派赢取了迦南地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回去约旦河东同你们的妻儿来到是重聚。因此这个的我们叫做是应许之地，正式这个应许之地呢是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就是由那九个半支派来到去瓜分。这些九个半支派呢打出来的了，有西面，有但，有拿弗他利，有亚切、以撒加、西布伦、以法莲、犹大、便雅悯，同埋另外半个马拿西支派，呢九个半支派嚟到去瓜分。另外咧，我都知道利未支派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系分别为圣去侍奉神，所以咧佢哋系散居喺唔同嘅支派当中，分地系并唔包括佢哋在内，而系由各个支派系供养呢一个嘅系利未支派。这个呢就是少少的历史片段，因为呢再讲多少就是我们都知道流便，即是长子来的流便，因为犯罪的缘故呢，以致他不能够得着作为长子是双份那个的是祝福，而是由这个雅各的仔约瑟，他的仔两个仔就是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莲，这两个呢即约瑟是得到双份的祝福而不是流便。而马拿西呢有半支派就在约旦河东，另外半支派就是在迦南地。在分地的过程当中，约书亚仍然继续带领百姓直至他死的一刻。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去看那个是最后23、24章，我们就知道约书亚其实当他年纪老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的方式来到去侍奉耶和华神，来到去带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虽然年纪是的确限制了约书亚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一些比较是体力性的。我们看到约书亚从这个13章开始，他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那么勇猛了。虽然是这样，但是完全的不能够停止他那种对神那种的侍奉，只不过他是以另外一个的方式来到去侍奉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人因着神的恩典，很多人仍然有一种侍奉的热诚和那种的使命感，虽然是根据社会上面所规定的退休年龄他们要退下来，但他们仍然是带有那种的能力去继续追求认识神，仍然有能力去侍奉神。当然就不能够好像后生的时候担担抬抬走走滴滴，但仍然的是运用神所给他的恩赐和那个的是呼召，在他岗位上面继续的侍奉。很多教会我们看到仍然有一些的长者 仍然继续的不断侍奉。当我自己，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即大概啦，很多年前啦，咁啊四十岁之后，其实在四十岁之后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上半场，其实我是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我浪费了我哋，如果有时我哋叫浪费了我的青春在上半部，咁啊以致咧喺廿多年前，即系我已经同自己讲，我同自己讲话，我希望我自己下半场去到临尾嘅时候，我再唔有呢一种嘅遗憾，我再唔觉得我系浪费咗我宝贵嘅一生。有一间教会，一个系年纪都好大嘅一位嘅弟兄。呢一位嘅弟兄，因为佢有病嘅缘故，佢得着呢一个嘅重病，佢知道自己差唔多，佢都系要离开呢一个嘅世界，即系人生去到佢嘅尽头。咁所以咧，系啲人就问佢：既然系咁样，你仲有啲咩嘢系挂心嘅咧？即是他临走之前又问他，你有什么东西是挂心呢？即是放不得低呢？这个老人家他说，他回答，他说在我的人生里面对不起，在我的人生里面，很多东西我都是得蒙神的保守，真的我没有什么再挂心了，神要接我回去，那我就欢欢喜喜俾佢接翻去咯，但系跟住停咗一阵，停咗一阵，呢位嘅老人家好似系好唔开心嘅样。当佢好唔开心嘅时候，啲人又问佢：，究竟有啲咩嘅事情啊？有啲咩嘢好似你唔开心？呢位老人家就话：，佢话其实喺我以往咁多年嘅里边，我没有真真正正把握机会去侍奉这位神。今天我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心有亏欠，我的心有后悔，我的心有内疚。亏欠、后悔、内疚。我真是去见主的时候，去见主面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去见这位的主。虽然这个老人家简单三几句的说话，但是其实这位老人家所讲的也都是反映了很多我们基督徒的心声。那个心声就是当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内心面对很多的挣扎，这位老人家都是，他内心面对很多的挣扎，他一生他没有把握机会去侍奉神，没有把握机会去见证主，因此成为他最终的遗憾。人生是匆匆几十年，在基督徒我们的足印里面，有没有神那个的掌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没有为神做过一些值得回忆的事呢？会不会我们只不过是一直接受恩典，我们享受着神给我们的福气，而没有想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有几句的说话其实讲得非常的好，我都不太知道在哪里来的。有些字眼其实比较难译的，譬如他说 I was dying to finish my high school and start college， 即是类似啦。即是说呢，如果我打出来就是这个英文，我译了他就是说呢，首先我恨不得完成了中学可以入大学，然后我又恨不得可以完成大学， 开始我的工作，跟住我又恨不得我结婚，然后生细路仔，然后我又恨不得啲细路仔咧可以快啲嘅成长，以至咧我可以快啲嘅出翻嚟工作，跟住我又恨不得快啲嘅退休，然后我而家就坐以待毙。And now I'm dying。呢个时候，然后先至突然间发觉，我根本忘记咗自己曾经喺呢个世上系活过。希望以上呢一个嘅结果唔会发生喺你同埋我身上。真系人生系匆匆数十年，我哋应该提醒自己，我哋经常喺领受咗主嘅福分之后，我哋唔好停留咗喺嗰度，我哋唔好停留喺我哋自己嗰个安乐窝嘅里边，喺我哋嘅 comfort zone 咁就算啦。好多时候咁样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使到我哋缺乏嗰种嘅动力，嗰种嘅系向上嗰个嘅能力去同神维系一个好嘅关系，以致最终醒觉嘅时候，原来我哋忘记咗自己系曾经活过喺世界上边。平安堂，我哋教会系一间中小型教会，喺当中我哋有唔同嘅侍奉岗位，喺台上嘅我哋有主席，我哋有领司，我哋喺后面嘅侍奉，我哋有司事，我哋有做 PowerPoint 嘅，我哋有做音响嘅，我哋上面有系负责儿童事工嘅，我哋有团契嘅里面嘅职员，唔同嘅一啲嘅系聚会，我哋有唔同嘅侍奉岗位。神俾我哋有唔同嘅恩赐嚟到去彼此喺当中嚟到去配搭，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真系可以起嚟嘅一切嚟到系侍奉啊！特别其实喺我嚟讲咧，我见到真系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咧，佢哋系身兼数职，系侍奉系过咗佢哋嘅能力。其实真系一间我哋唔系多人嘅教会，真系需要大家一齐嚟喺当中，我哋去承担神喺俾我哋嗰个嘅侍奉嘅职分。神可以唔使我哋侍奉，神一下可以样样嘢都做晒。神要我哋侍奉，就要我哋去经历佢，我哋经历佢嘅实在，经历佢嘅能力。我哋唔去侍奉，我哋唔去扎根嘅时候，喺神话语里面嘅扎根嘅时候，我哋根本系同神有一种嘅脱节，我哋系只不过系头脑上面嘅形式。所以我盼望我哋平安堂，我哋唔似可能系其他啲教会咁样，其他教会好多都话20% 嘅人系做咗80% 嘅嘢，20% 嘅人做咗80% 嘅嘢。我希望平安堂唔系，但系更加紧要嘅就系你自己一定要有好嘅属灵根基。你自己嗰个属灵根基唔好嘅时候，你好难能够侍奉得喜乐，你好难嚟到侍奉得有力。所以你自己喺神里面，你要长进，你要追求。神俾我哋唔同嘅恩典恩赐，就系让我哋喺当中嚟到去系见证佢，侍奉佢。喺当中，我哋能够有嗰个嘅根基去侍奉咧，先至能够得着神嘅喜悦。否则嘅话，我嘅侍奉、你嘅侍奉冇根基，只不过是草木和街，嘘一声可能消失。 另外一段经文，另外一段经文就在14:6-15，里面那个的主角，你回了教会一段时间，你一定很熟悉这位主角，就是加勒。我们不详细去讲加勒，但加勒当时在经文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是85岁，85岁的高龄，他仍然是老当益壮。听下他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只不过是两节圣经。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加勒85岁的高龄，大家都可能知道他的背景。在加勒85岁，再倒翻数翻后40年的时间，当时40年的时候，可能他是那时候是45岁，或者是40岁多一点。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他和约书亚两个，再加上另外10个探子，是入去迦南地的里面。去到那个叫阿纳族人，迦南地里面的阿纳族人里面，来到测下究竟那个地方是怎样，那些的人是怎样。最后迦勒和约书亚就独排众议，就是说要攻入迦南，和那些叫做阿纳族人来到是争战。阿纳族人圣经称他们 是古时的伟人。伟人的意思不是他们很伟大，伟人的意思就是说，讲到他们是孔武有力，他们是身材高大，这样解。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那些的一些的骸骨，即讲到这些阿纳族人平均个个都有10尺以上咁高，即系话咧，个个拍埋去阿姚明嗰度咧，全部都高过晒姚明。啊，真系咧，睇见都姚明，即系好攞命啊！嗱，加勒佢因着对神嗰个嘅信心，佢一啲都唔惧怕呢一啲嘅加勒族人嗰啲嘅呢啲嘅巨人。嗱，而家嚟到去14章呢一度咧，加勒已经系白发苍苍一个老人家，但佢仍然愿意为到佢所分到嘅土地嚟到去征战，佢要同嗰一啲嘅后生嗰啲一齐去占领仍未得着嗰一啲嘅地方。啊，呢度好清楚，其实都话俾我哋听，加勒嗰个嘅人生，在他人生较后的阶段，比他之前是更加的精彩。很难得在他人生较后这个阶段，比他之前更加的精彩。今天的中年人呢，我们有一个的名称，就叫做是金陵一族。金陵就不是金陵，金陵就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喝那些这样的汽水叫金陵。金陵一族就叫做 Prime Timer。 金陵一族 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其实就是说是黄金的年龄。为什么加这个金陵一族或者叫做是黄金的年龄呢？因为通常在这个的叫做是金陵一族里面，大概啦，就是60岁至75岁这么上下啦，大概这个的是岁数的范围之内。即是说呢，其实如果当中 是属于这个岁数，即是说呢，其实你已经可能是已经是享受着退休，又或者呢是计划着退休，即是接近退休的。即是说呢，这个就真是你的黄金时期来。因为你在这个时期可能是仍然身体健壮， 你的身体仍然是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但你的时间又较为充裕，因为你那些的仔女呢已经是长大成人，你不再需要来到去很细心地照顾他，他亦不需要被你照顾。即是说呢，你其实在这个年龄的岁数里面，你已经 是完成了你对家人那种的责任。完成了你的责任的时候呢，变成你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是作出不同一些的计划。所以这个的退休阶段其实是进入另一个是可供你自己个人追求的一个的黄金岁月。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就选择去环游世界，我们去周围去旅行，我们养番狗，我们去到处品尝美食，好 very good， 没问题啊。甚至乎有些人呢，我以前呢就没什么机会去读书，所以呢我现在去可能是读去入去大学校园去读翻书更加好，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计划。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其实有没有我们去求问下神的心意，今日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来到这个的时间，我应该怎样继续善用你给我的精力，你给我的健康的身体，当我还是健在的时候，怎样来到去侍奉你，去回馈返给你呢？神，我们有没有问过呢？以致当我们有行动去计划的时候，直至有一天当我们回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可能主就说，唉，你在世上的时候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是一个是一生都为我来到去作工去尽忠的一个的仆人。更加就是说，我们不会是感觉到是今生我们有那种的悔恨，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来到有意义，更加的快乐。有一个的 show， 即是电视 的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呢就问那些现场的观众，他说呢，请问你们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最好的年龄是哪一个时候？在你的人生当中最好的年龄是哪个时候？有个小女就答了，她说最好的年龄就是一岁以前。一岁以前因为你做 BB 呢，就经常在妈咪那个的怀抱里面，是享受着无微不至那种的照顾。跟着另外一个呢就是学生，这个学生说呢，她说在小学之前呢就是可以日日去玩，不用翻学，小学之前。所以呢，小学之前呢是人生最好的岁月。然后一个年轻人就说了，18岁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呢那时候18岁就是成年了，可以呢我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怎样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一个中年人就说，都不是中年人的，今天 的尺度就是接近中年人，一个30岁的男士就说，我30岁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因为30岁就是最精力充沛的时候，可以就算捱夜捱更底夜都不会累的，整晚不睡都没问题。跟着有一个女士就回答，这个女士她说50岁是人生最好的时期，因为50岁就是说呢，代表我前半生的辛苦呢，我慢慢可以见到那种的成果了。然后最后接受访问的是一个85岁一位高龄的老太太， 他细细声话，他说最好的时间，一个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只要珍惜此刻，只要我珍惜这个时间，不理是几多岁，都是最好的年龄。当你能够珍惜这个时间，此刻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年龄。老婆婆说，享受你现在的年龄啦。真是最好的侍奉，最好的机会认识神，就是现在。我成日都同我个仔咧，就嗌佢就系唔好成日即系延迟啊 ，procrastinate 啊，同我仔讲，都唔单同我仔讲啊，我同阿师母都系咁讲。阿师母喺唔喺度啊？喺度都照讲噶啦。即系其实 procrastinate 或者 procrastination 咧系现代人，即系一个比较系好习惯一个方式。遲啲啦，慢慢做啦，等我讀完書先至侍奉啦，做完嘢先至侍奉啦，幾退休先侍奉啦。好，冇話唔好啊。咁你識得去點樣去處理你嘅時間啊？但係你有冇真係把握過神俾你嘅歲月咧？你有冇把握過神俾你嗰個嘅機會去侍奉佢咧？呢個。好紧要，喺约书亚同埋加勒嘅一生嘅里边，都成为我哋嘅激励，同埋成为我哋嘅榜样。唔单止今日、现在，我哋用我哋嘅力量嚟到去打好我哋属灵嘅根基，同埋去侍奉主。例如话，我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哋仍然好似加勒咁讲。我二十年前力量如何，我今日还是如何，以至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说，诶，会同加勒咁讲，我睇到你喺地上嘅时候，你有一个心志，同加勒讲，你有一个心志，就系你专一嘅跟从我，认识我，侍奉我。盼望神对加勒所讲的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神将来说，我看到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专一的跟从我，认识我，侍奉我。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多谢你都是赐下生命气息给我们，帮助我哋点样嚟到去全然嘅嚟到献上自己，但首先都系求你陶造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对你有一个清晰嘅方向，对你有一个系永恒嘅透视观，就系喺我哋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都可以为主嚟到去作工，好似昔日约书亚。好像昔日的加勒一样，我们可以为主作工，为主作见证，为主来到去发光。求主带领平安堂以后那个步伐，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